粹。现在呀，要一份纯粹的爱情很难，放不下骄傲，放不下身段，掺杂了太多人太多事儿，彼此苦苦撑着，到最后呢就以爱不起不适合来收场。人生本来就不完美，懂得知足哦是最关键的。什么都不敢放弃，你活得很累的。年轻就是要有错过，有遗憾，才会学着珍惜。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，也许算不上是我们最爱的，但应该会是最为合适的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，向左走向右走，来自光良。向右走，来自光良。人生我们一定会在很多十字路口的时候跟自己对话啊，问自己到底是 A 还是 B 呢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？其实都可以，只要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发，那个时候的初衷和方向到底是哪里，然后呢就坚定不移地向前走。向左也可以，向右也可以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，中意他。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，里面有勇气说出那句话，

这是张宇演唱的《大女人》。据我的观察，有太多在自我的领域随时呼风唤雨啊、这样的一些大女人呢，都会前赴后继的栽倒在情商的小河沟当中。谁谁谁谁谁谁都是这样哈、好，继续我们听到的是田馥甄小朋友的热情。

样子。